这样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喜欢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雍正听了张廷玉的话，不禁击节称赞：“好，恒臣就照这个意思，你个诏书名发天下。”说吧，转过脸来问张廷玉：“方才进来见范时杰他们几个在垂花门外，那个戴双眼花翎的是谁呀？朕怎么没见过呀？”那是孔玉洵，广东总督。话未说完，雍正已经想了起来。哦，朕知道了，前日朱批夺情起腹的。朕说呢，怪不得穿着4团龙褂，原来是圣人家人。叫他们都进来吧。李德全答应了一声，忙退了出去。雍正又说，朕就要下河南，说不定绕到山东回京，10天半月怕回不来，一是想看看河宫，二是体察一下历情民情。5月端阳过后，大约年羹尧回京前，朕就赶回来了，为他庆功。说着因见孔玉洵等4个人鱼贯而入，看着他们行罢礼，只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宝亲王带朕去劳军，经理自然是红石做到，红石那边朕自然还要叮嘱几句。经理8弟和13弟，你们照旧办自己的差，瞧着红石有不适处，要拿出皇叔的身份管教他。朕只带张廷玉去，马琦留在上书房主持6部杂物，小事你们自己做主，大事快快递到朕行在，自然也就妥帖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忙躬身称是。允嗣说道：“整顿旗务的差事太烦，臣弟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，九弟自然要随年羹尧回来， 如今实地在张家口左右无事，可否命他回京帮办呢？ 啊，再说吧。 雍正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，他转脸问孔玉洵：你是从广东回来的？孔玉洵和范时杰、刘墨林、孙家干几个人正呆呆地听，不妨突然问到自己，忙叩头答道： 臣是从广东回来，家母先逝后，臣即就地丁忧守制，按万岁旨意，即扶柩北上，将家母灵柩安置曲阜。皇上，臣自幼而孤，家母夜夜纺织，直到五更，功臣习学，才至有今日。万岁以孝治天下，夺情之旨，臣实不愿奉诏，又不敢不奉诏，特进阶皇上，念臣母子至情，实在不忍背亲忘恩，怡然物外，求皇上莫察臣心，待守制期满，臣自当免进臣道，为皇上尽力办差。皇上，您何取此不孝之子啊？ 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 啊，忠孝本为一体，讲的只是个心字。 雍正神色黯然， 朕的母亲不也，哎，不必说了，你在职守制也是一样啊，当然朕也要成全你的孝心。马琪， 臣在。 告诉礼部去曲阜调祭玉洵母亲，追封一品诰命，谥号成杰，立方表彰。玉洵，心满意足否？ 孔玉洵激动的浑身颤抖，伏地连连顿首，已是泣不成声。 臣免从圣命，以忠为孝，报皇上高厚无极之恩。 众人见他如此孝心，皇上又如此厚恩加礼，也都不觉悚然动容。雍正却已平静下来，用碗盖拨了拨茶上浮沫，却又放下，皱眉说道： 广东离京太远，所谓天高皇帝远，吏治混乱，天下第一，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样的大案，拖了一年有余，自朕即位至今，下过三次朱批，居然就拿不到正凶，据你看到底是什么缘故？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广东新会恶霸凌普为争一块风水宝地，夜半举火烧杀胡家一门九口，凌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，上下买通县府道，直至聂司衙门，连撤了两任按察使，至今仍说无证据而不能缉拿凌普，这是震惊雍正朝野的一件大案，尚书房才所以逆票将现任广东总督苏穆提撤差，由孔玉洵夺情赴任。听见雍正询问，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孔玉洵。孔玉洵顿首答道： 万岁，臣是守制丁忧的人，闭门不出，也听到不少话，但这案子不是凭风闻就敢冒奏的，臣向万岁借一个人观审，三月之内如不结案，请取臣的首级。 谁呀？ 他。 人们目光随着孔玉洵的手一指，都转向孙家干。 孙家干并不认得孔玉洵，他是为广西藩司铸钱局不肯照铜四千六铸雍正钱，专门来上本参合广西布政使屈森的。见孔玉洵如此信任自己，东郭脸立时涨得血红，因将自己觐见皇帝本意说了，又说：“既然孔兄信得过，皇上只要恩准，我就去。 朕也信得你。” 雍正目中喜悦的火花一闪，既如此，朕给你个名义，钦差两广巡风使，审结这案，也不必急于回京，福建云贵川也都看看，回来细细奏朕。 扎。 雍正立起身来，看了看范时杰。刘墨林是朕叫进来的，你弟牌子请见，有什么事啊？范时杰重重地磕了三个头。 臣有造西密臣的事。 雍正扫视一眼众人， 这里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有什么你说就是。 范时杰也看了看众人， 万岁今儿个乏了，臣请先告退，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请见。 他的话虽然说得淡，却是斩钉截铁，人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。雍正铁青了脸，看着满不在乎的范时杰，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范时杰学驴叫和允祥嬉闹的事，又不禁破颜一笑。 哎呀，既然如此，听玉你们散去吧，莫林留下和朕说话。范时杰，刘墨林不爱你的事吧？ 刘墨林不爱。 范时杰说着，众人个个无趣，只得请安告退，心里没有一个不腻歪这个范时杰的。雍正轻松地舒了一口气。 好吧，摆一盘棋，朕和刘墨林下棋，你有事只管说。 于是行年高无庸抱了云子围棋盒子，布了棋盘，刘墨林执了黑子，小心翼翼地应对雍正。刘墨林是出了名的黑国手，号称棋王的允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雍正近自最爱下围棋，却是一手史棋。雍正见他架势，便知他又要下和棋，便说：刘墨林，下棋是玩嘛，为讨朕的欢喜，每次都下和棋，你也不嫌费心呐，啊，只管放胆攻，赢了朕，朕有赏。一边着子，一边又对范时杰说： 你不是要造西密臣吗？有什么说的？ 臣要告年羹尧。 刘墨林是以奉圣旨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，听见这话也吓得一哆嗦，看雍正时却是面无表情，盯着棋盘，一边想着应对着卓子，一边口中说道： 年羹尧是有功社稷的人，你应差不利，不肯听年羹尧的节度，有参本参和你，已登在邸报上，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，你倒先来告状了。 臣知道年羹尧有功，臣告的是他的过，况且臣先奉命调任，年某立功是后来的事，若论私交，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，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再大，他不是皇上，臣不能忠于年羹尧，只能忠于皇上。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， 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，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。 哦，雍正食指中指夹着一枚白子，正要落盘，略一顿。你说实的，要尽是这话，朕就当是你离间君臣的谗言。雍正这些话，刀子似的尖刻，刘墨林头上已经浸出汗来。范时杰却并不在乎，叩头说道：“ 是，年羹尧既不是皇子，也不是宗室，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？” 雍正笑着指了指棋盘的一角：“墨林，这个角朕要点方。棋上用明黄是御赐的，你大惊小怪干什么？ 他竖的明黄腰带也是御赐的。他吃饭叫进膳，他赏人东西叫赐，这是人臣应该做的吗？” 雍正停下手中的棋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是有密折专奏权的，这些事为什么不告诉朕？你早做什么去了？”“ 回皇上话，臣早就奏了，黄匣子都有年羹尧均有职地，这在巡抚衙门牵押房里都存了档的，有记录在案，不信您下旨查查。” 雍正随手下了一子，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这些事允祥曾含含糊糊说过，也曾专门派人到兰州查过档，但并没有查到密折记档、存根票和记录。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朕查过了，你的话十九不可信。朕知道你那点心思，年羹尧受朕宠信，你嫉妒他立了功，你又想他必定功高震主，所以趁热造窝，要和他生分，为自己将来留地步。因为你毕竟是他建的，羽毛丰满，翅膀硬，怕落过攀附权臣的名，是可不是？ 不是的。” 范时杰硬碰硬的顶了回来：“ 不是的，皇上，岳钟琪离松潘近在咫尺，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，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？这不是调度无方，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事，他是怕岳钟琪争功。万岁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臣死也不明白您为什么袒护年某的短处。” 雍正心里越发烦躁，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，气得将手中棋子啪地扔进棋盒，勃然作色：“再下一盘，下和棋，朕杀了你。”“范时杰，你是和朕说话吗？啊，你这叫守臣道吗？啊，年羹尧在西边大捷，举朝共庆，渤海同欢，你要向鱼而泣，讨朕的不高兴吗？仗打赢了，这件事就是说年羹尧是对的，你不高兴足证你是小人。 臣是君子，不是小人。” 范时杰立即顶了回来：“ 难道打了胜仗就可以欺君吗？年羹尧的奴才在臣衙门，就叫臣开中门迎接，臣就不能如他的意？” 雍正气的 手直哆嗦：“ 你不听年羹尧的，就是不听朕的。 臣听万岁的，不听年羹尧的， 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。 臣就不是那块料，也不想当什么巡抚。” 雍正勃然大怒，豁的立起身来，朝外喊道：“张五哥！”张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杰与雍正 一地一句的拌嘴斗口，捏着两手冷汗进来。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，手颤头摇，指着范时杰口吃的说道：“把这个杀财发！”刘墨林也惊得站起身来，忙又跪下，声恐将范时杰发往刑部，正要开口劝说，雍正已改了口：“发往怡亲王府，叫允祥管教这畜生。”一群太监宫女原来吓得人人手脚发软，听见处置如此之轻，都觉意外，不禁面面相觑。雍正余怒未息，重新坐下，对刘墨林说：“沽名钓誉，小心眼儿。朕就见不得假惺惺，带一点假，朕就容不得。这盘棋你赢不了朕，君无戏言，朕必诛你。”刘墨林看看棋盘，要赢雍正，只消抢占几个大官子就成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但雍正这样喜怒无常，谁晓得输了棋又会怎么样？一边打着主意沉着落子，一盘棋下来通算，偏偏又是和棋。插出去！雍正拍案大怒，满盘棋子飞起老高，竟是假的，假的，许糊弄，真的没有意思。几个太监立时过来，架起刘墨林便走。刘墨林挣扎着，一手举着大叫：“ 万岁！我赢了你一子，这个黑子攥在我手里。”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，外头传来允祥的声气：“皇上，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呀？”接着便见允祥乐呵呵的进来，因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墨子的刘墨林发愣，雍正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，笑怒道：“ 放开这狗才！” 因将方才的事说了，叹道：“哎，朕在藩邸荣华富贵不减如今，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啊，能聊聊天，说几句提几话。如今你看看这些人啊，有的诚心要气死朕，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，面上奉承，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，说是吹弓九重，其实啊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，说吉利假话，看吉利假戏。哎，连下棋也是假赢，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。”允祥听了半日才明白，雍正是心里寂寞发了无名火，因笑着劝慰：“哎呀，皇上嘛，就是称孤道寡的人嘛，先帝爷在时也说过这些话，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，会自己找乐子。今儿东巡，明儿上五台山，后日又登泰山观日出，再不然就下江南，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。先是拜了五次友为师，后来又请方苞为友，不给官做，只叫伴君。皇上秉性严肃，无昼无夜，除了做事还是做事，怎么会不寂寞呢？这怪不得别人，只愿皇上您不会享福。”雍正自失的一笑，摆手命太监：“哎，放开刘墨林吧，莫不成真为一盘棋就宰了你？朕连殷纣王也不如了，再这么拍马，我就不要你进来伺候了。”刘墨林忙叩头道：“臣不过见皇上不欢喜，讨过吉利，小的皇上断不为这小事儿就弄掉吃饭家伙的。”一句话说的雍正也笑了，允祥引道：“方才原也要进议事的，恰碰上十四弟，

在十四地府。万岁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雍正收住了神。哦，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你告诉允迪，不用带护卫，家人都可随他去。且说范时节，他都说了些什么？允祥看了看垂首侍立的刘墨林，这话刘墨林不可外传啊。范时节说年羹尧这人不可不防。雍正冷冷地说道：“这话方才范时节在这里已经说过了，刘墨林不是个笨人，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。大将军有八面威风，年羹尧节制陕甘山川清五省大军，专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专断杀伐，自然要招闲话。人无完人，朕只取他的大节大功，不然外头办事的封疆大吏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，有什么屁用？刘墨林，你去见见宝亲王，传朕的旨意，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。70岁以下老亲王辈了，六部九卿文部官员二品以上，送你们陆和义设酒辞京。朕随后还有手诏，你们带给年羹尧。刘墨林听一声答应一声，却不退出殿外，径自传旨去了。殿中只剩下雍正和允祥。雍正心绪似乎有些纷乱，脱掉青缎两里皂靴，急了一双千层底布鞋，踱着步子。允祥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，半晌才说：“万岁，您好像有心事。”“是啊。”雍正扶着有些发烫的脑门，仿佛不胜感慨。面上朝局无事，天下太平，不知怎的，朕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似乎朕离开北京，心里就落空了似的。三贝勒红石，他坐得住这个道吗？允祥低头想了想，不妨事的，隆科多掌管着进城防务，政务是八哥和我帮着处置，有料理不开的。方先生就住在畅春园，我们也可以请教。再说了，皇上去河南，离这里不远，800里加紧文书，隔日就一个来回。雍正瞟了允祥一眼，一时才叹道：“十三呐，朕什么也不想多说，只交代你一句，丰台大营你替朕掌好。”允祥仔细品味着雍正的话，半晌才低头答道：“是，碧丽塔是我使了几十年的人了，大营上下将变，一多半是皇上当年亲自拣拔的。万岁，您放心吧。”“朕不能放心。”雍正的眼睛又灰又暗，仿佛要穿透宫墙似的望着远方。“叫马齐移居畅春园，有事你和方苞马齐商量。你知不知道，隆科多曾经到皇室城取走了朕三个儿子的玉牒。再说正当太后薨逝，他到军机处取调兵勘合做什么？”“对了，军事已了，军机处调兵勘合要立刻封掉。一会儿退出去你就办这个事儿。”允祥头嗡的一声，瞬时出了一身的冷汗。皇上玉牒是最机密档案，说起来没甚要紧， 但上头记载着个人出生准确的年月日时生辰八字。隆科多取这个东西，除了眼阵害人，有什么用程？联想到太后崩逝，朝廷种种布防，想想雍正的话，也真令人发噤。沉思着，喃喃道：“隆科多，隆科多是宣明遗诏的人呐、啊，难道？” 朕只是防人，并不打算害人，你不要胡猜乱疑。雍正的目光逼视着允祥，烁然生光。你须明白，逼勒官员归还亏空，改动制钱铜钱比例，清理冤案，还有朕的几个宠信大臣李卫在丈量土地，取消人头税。田文静还准备在河南叫官绅一体纳粮，朕一揽子开罪了天下所有的官员，得罪了所有富豪地主，内里外里隐患重重，早就盼年羹尧打个大败仗，他们好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逼宫，所以年羹尧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账王八，咱也得先买他的账。方先生了不起。允祥一笑，臣弟也不晓得皇上这么多套套，怪不得人家说有。他突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，张大了口，竟一时接不下去。雍正逼视他，见他满脸通红，便说： 说假话，你就退出去。 允祥只好吁了一口气，咽了一口唾沫。 说皇上是打富济贫的强盗皇帝。 不过不单是说皇上，接着还有一句，说允祥是为虎作伥。 哼，说得好。朕就是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行径，朕是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，不过说朕是虎，未免也忒小瞧了朕。朕受命于天，乃真龙天子，所以你是为龙作伥。 雍正牙关咬得紧紧的，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的微笑，徐徐踱了几步，忽然扬手长叹一声： 唉，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，君臣父子兄弟，庸庸睦睦，急让谦和些，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呢。但你须明白，孟子讲民为贵，其实是提醒君主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。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，说到根子是官吏不遵王教，不干老百姓什么事儿。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，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，这些个风使长蛇城狐射鼠在下头替朝廷激起民变，民变起来，朝廷又无力镇压米平，防民之变甚于防川呐。 他的心情似乎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，唏嘘一声，又说： 想想看吧，秦始皇一统六合，横扫天下，何等英雄，陈胜、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，就搅得局面稀烂。 允祥听着，揣摩着这番话意，字字句句透骨痛髓，竟不自禁地打了个激灵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，半晌才笑道：“ 皇上给我画的这幅画叫人看了不寒而栗，不过据臣弟看来，吏治虽昏，也还不是文田武熙，我朝无苛政，深人厚泽，不会是奉承套话，与秦二世时大不相同，何至于到那一步呢？哼，这些朕岂不知啊，最怕的是代代皇帝都像你这么想，所以你说的是有理的混账话。不讲这些了，台湾垦荒做得好，今年没有从福建府库提粮食，那个知府叫黄立本，还有杨明石，贵州今年自给自足，还多少有点富裕，明儿叫上书房拟旨，降升两级，停寄出去。扎，你给朕看好家。扎，立刻到年干处点40名有本事的侍卫护卫随朕出行。扎，告诉他们立刻准备行装，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回头告诉方先生就是，朕今夜就离京了。允祥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盯着雍正，皇上，不是定的后日吗？再说大驾仪仗也来不及预备呀。坐在銮驾里除了愚孝还能看见什么？哼，朕微服走，大驾是空的，先去五台，再去泰山，然后去河南，朕坐大驾回京，听见了？ 扎，臣明白。 田文静在开封任职不足3个月，骤然越过道、聂、藩3级，径直跃迁河南巡抚，惹得通省同僚一起眼红。因新任开封知府尹未到职，暂且由原任同知马家化设府事，原任巡抚家眷也未离开巡抚衙门，田文静一来觉得有点扭捏，不好意思升堂试试，接受不久之前还高居于自己以上的下属的参礼。二来开封城北就放着一条年年决溃的黄河，眼看蔡花逊讲道又从密折批语瓷器里瞧出来，雍正似乎想亲自来视察河防。无论当巡抚还是当知府，当前河防都是第一要务，出了事都要受处分，而且就开封城而言，只要决溃必定先受其殃。康熙26年黄水破堤难灌，城外水深3丈，城内也有丈余，无论官民都在城上露宿待援，连淹带饿带冻，加上瘟疫死了7000-8000人，朝旨一下，巡抚发军前效力，知府赐自尽。所以田文静尽管一肚子报效雍正知遇之恩的心，要改革旧赋制度，要清冤狱，要刷新吏治，成天下第一名巡抚，眼前却只能死心塌地，先使悬河不治崩溃。他从浙江绍兴聘了4名师爷，2个管刑名，2个管钱粮，每人每年300两的束修，外加一个乌司道，专管为自己起草奏章调陈，却是每年5000两的花花白银。别说那4个师爷心里别扭，就是田文静几时想起，心里便是一阵光火。但乌司道是礼位所见，先见糯敏，糯敏倒了又见到自己这儿，可见此人与礼位关系非同寻常。李卫自己 就是雍正跟前说一不二的人物，和怡亲王更是过从得密。因而他早就想巡视开销掉这个每天醇酒妇人任事不管的瘸子，却迟迟不敢下手。偏生乌丝道上的奏章条陈每次都照准，还时有加冕言语，也实在无可挑剔。眼见五月将近了，上头易爆水情，干闪雨水大，去年落雪多，今年菜花汛，来势不祥。田文静下令取出开封府全部库银资何公用，仍不掩恕，便用巡抚官房资会通政使衙门，拨银100万征用民工。藩司衙门回文极为客气，门也堵得极严，上资禀知田大人文静献命西岭，为户部于3月29日奉连亲王允嗣、怡亲王允祥并上书房敕命，河南藩库现所存银319万两，100万着随时递送年羹尧处军用，50万两解送山东赈灾，来年由户部补食，130万两传送李卫处购买漕粮，已发，以补京师直隶用粮不足，仅此粗计，藩库可动用银两仅39万两，谨遵县命，全部拨往河工，年羹尧奉旨回军过境犒军所用，仰盼大人指示方略。这就是说，只能给39万两银子，而且还要田文静自己设法应付年羹尧过境应酬。田文静接到这张咨文，气得两手哆嗦，脸色苍白。但藩司与巡抚名虽同属，实则只有半级之差。坐镇河南藩司的通政使，又是首席王大臣允嗣的门人车明，论根基资望，都比田文静硬气得多，也根本瞧不起自己这个刚刚越级爬上来的新巡抚。思量许久，田文静只好回府衙西花厅。正厅签押房已经让给马家化处置政务了，回到西花厅叫来四个师爷商量办法。田文静盯着两个钱粮师爷说，今年桃花汛已经绝溃一处，兰考淹得一塌糊涂，前任巡抚魏哲已经吃了挂捞，菜花汛水量更大，所以我心里很急。我自己功名倒是小事一桩，万岁爷也要亲临检视河防，圣驾安全出了事，就把我剁成泥也难向天下后世交代，请你几个老先生记忆一下，有什么好法子只管说。他本来就又黑又瘦，这些日子看河防调度河工和各衙门吏员整日磨破嘴皮子打擂台，越发显得干瘪枯黄，熬得发黑的眼圈下皮松弛的，仿佛疲倦的一推就倒，再也起不来。他斜靠在椅背上，一口接一口喝着浓艳的普洱茶。两个钱粮师爷，一个叫吴凤阁，一个叫张云成，都在50岁上下，都端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吸个没完，满脸皱纹一动不动。许久，张云成才说，东翁，河道汪观察昨儿个和我们议了半日， 要是这39万能拨过来，从广武到省城河堤用草包加固是够使的了。下游无论如何不能确保，但皇上要来自然要到开封。东翁把情形向皇上奏明，这里头的难处人人皆知，不定圣上还能从户部批过一点银子。河南这地方年年都有绝馈，东翁您接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，皇上断不会为了下游绝馈怪罪东翁的。吴凤阁穿着黑缎套扣马褂，戴着一副水晶墨镜，翘足而坐，显得从容不迫，喷了一口浓烟说道： 云长兄，皇上将东翁一下子减拔到这个地位，兄知道有多少人妒火中烧吗？无论上游下游，只要有一处绝馈，布政使、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就会一窝蜂的上章弹劾，所以拼了命今年这个菜花汛也要叫他平安过去。这没有150万两银子无论如何都办不下来呀。坐在一边的刑名师爷毕振远一闪说道： 说说归说说，哪里得这150万呢？西边年大将军战事已毕，所谓军用不过是个借口，要难为田中城而已。就是大将军过境劳军，我看也未必能用多少银子，3000军马有50000两足够使的了。就是买漕粮也不是什么急用，黄河泛滥，买漕粮用来赈灾好呢，还是堵住这条悬河压根儿就不泛滥的好呢？所以晚生看要把藩司的回文严词驳回去，驳得他们无话可说，这样就便他们不肯，河堤开了口子追究起来，他们就得担责任。田中城毕竟是新任巡抚，难道前头河道失修责任都要田大人承担吗？坐在他身边的刑名师爷姚杰冷笑了一声：老兄说的何其容易啊，老兄仔细看看那份回文，人家压根儿就没说我藩库里不给钱，你驳这个资文，驳的不是藩司衙门，驳的是连亲王、怡亲王。别说这两位王爷，就是尚书房那群相爷，我们得罪得起吗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